啊，随你吧。 那各位同学，我们这样东一点西一点的在讲啊、哦，所以同学你要想一想，我们现在在东一点西一点的讲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勾勒所谓辩证这件事情的版图，对不对？哦，不要说对不对，我自己知道自己说，就说你想想看，就比如说我们上，就是我们这个课啊，因为是冲刺班，所以什么东西都是多讲一点，这里一点那点，尽量多塞一点东西。但是同学，你们回去日后回头听录音、做笔记整理的时候，你要开始找到这个课程里面东一点西一点之间的脉络，就是我课程里面丢的每一个点，其实跟其他的点都是互相在支援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前几天不是有讲到说，哎，太阳病有一个变化叫做陷胸汤症，就大陷胸汤是弥漫性腹膜炎，肚子一碰就痛死人，对不对？然后呢，小陷胸汤症是这个地方一摁就痛，对不对？那我说很多人他咳嗽治不好，就到最后发现他这里是一摁就痛，就发现他其实他害他咳嗽的东西是肺的外面、胃的外面那个腹膜里面有热痰刺激的代偿性的咳嗽。所以变成说，就如果我们有一天将来要学到张仲景的治咳嗽的方法的时候，那这个小陷胸汤症你就要把它列入治咳嗽的辩证点，你懂吗？就是说治咳嗽的时候会要用到这个辩证点，因为有些人他咳嗽一直不好，就是这个地方要少按那一下。那另外呢，像刚刚讲到这个半夏厚朴汤，对不对？有没有人可能感冒之后，哎，感冒好像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可是那个咳嗽一直不收尾，三天两头就是那样子，对不对？那这个也同样是半夏厚朴汤症，看到没？就是这一个方放在这个，我们为了让同学学习上的便利，我们会尽量把这个方剂放进伤寒论的故事情节来教，就是一场感冒的故事剧情来教。但是实际上这每一个方你们清楚的能够认出它的辩证点的话，就都有很多别的地方可以使用它的机会，这样子可以了解这个教书上的逻辑吧啊。那所以呢哟，请说。 如果那个家人是吃素的，那如果那个当归生姜羊肉汤这 我跟你讲，这真的是好伤脑筋哦。就比如说像是有些人他的体质很寒很虚，哎，我看也是觉得他是少阴病的寒症，那也是想要给他开那个有附子的药，可是一个人平常没有吃够像是肥猪油啊鸡蛋黄类的东西的时候啊，你附子一下去就是干烧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开耶。那但是你就要参考的是他的当然你说的是另外一个项目的事情，我只是顺我之前在岔题，对不起。就说但是至少你如果要开附子的话，你要先问你可不可以吃鸡蛋，就吃素的能不能吃蛋，那这是一个可能性。然后不然的话如果要开附子的话，如果能连蛋都不能吃的话，那可能要让他就是拼命吃腰果核桃那种，有没有办法取代一部分 多少，对不对？ 多少，但是看起来都非常勉强。 其实我都很作弊耶。 你怎么作弊？ 因为我都会在补药里面偷加阿胶、哦、因为我妈吃素。 对，你您是在补药里面偷加阿胶 然后再偷摇， 就是科学中要摇在一起。对啊对啊对啊，但是吃的人不知道就好了。 我说这是药。 那如果不知道，你也 要 放羊肉啊。 羊肉？哎，等等，你说到重点了，就是因为当归生姜羊肉汤一定得用羊肉，因为羊肉是药引子，那个骚味是厥阴经的引经药，你不用那个药引子就没有办法，对不对？但是当归生姜羊肉汤有做科中哦， 有 一个牌子有哦，就是当年对先锋牌，因为当年倪海厦老师还在世的时候疯狂推荐这个方，所以跟他的合作药厂先锋牌的科学中药就做了，那吃起来也是满口的羊肉味，但是 干干的羊肉味。 但是呢，我认为就有希望混得过去，就是你在那个里面再加点什么花椒粉什么的，大概就可以混过去。就花椒粉对这个药物不会有伤害，所以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他吃，你那个你想要开药的对象是吃素吃到什么程度？如果你这样子骗他吃，可以瞒得过去吗？ 知道就吃不下去， 对，他就戒，他就戒了呀，他就决定从此不过戒。 然后，对，当归神生姜羊肉汤的那个科学中药装胶囊， 对啊，装胶囊 就没味道， 就没味道， 对，就没什么味道。 胶囊还要去挑素胶囊，胶囊温胶， 天哪！ 不过你刚刚问的问题，其实我退后再退后两步三步。寒疝病用不是羊肉的药有没有的因？有的，还是有其他的方，但是就不是仲景派。因为我觉得仲景派的药方的特质就是所谓的高性价比，就是你有这么多可以选择的方，他会选择一个性价比最高的方给你，这样子。那性价比不是那么高，但是还是会有效的方子。哎，比如说什么有一些药方用什么暖肝经的什么暖肝煎啊、金铃子散啊什么什么，就是有很多药也是暖的，什么茴香啊什么的，也是会的引来引去，也是会走厥阴，然后能够让下焦变暖的。但是相对来讲就是比较绕路这样子。那不过同学呢，我就说之前我一开始不就提到这个方剂学的版图嘛，对不对？我说你看那个市面上的方剂学的参考书，或者是随便一个什么医方集解啊什么的，你在心里面都自己设计一个归纳系统，就是这一类的方是治肝胆这个区域的阳实的，这个方是治阴虚的，这一类的方是治，就是先把这一大堆的方先收在这4×5的20个格子里面，先大概的收拢了20个格子，然后你再去看，哎，有些方好像祛风多一点，有些方好像滋阴多一点，有些方好像补血多一点，有些方好像调脾胃多一点，然后看到这些方的这些不同点的特质，然后把那些不同的地方在旁边慢慢标记出来，然后标记出来以后，你这样子玩着玩着，如果你真的是想临床上中医要上手的话，你这样玩着玩着其实都不要久，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你差不多这个加减进退这就已经有感觉了，就是方与方剂之间的比较非常容易让人感觉那个手感啊，所以自学中医其实真的可以说并不难的。那所以刚刚是为什么岔过来教大乌头煎大乌山羊汤我都不知道了，不过反正就是都是很好用的方，因为我这个班这一次，哎，请说 乌头煎有没有 副作用？某个如果你硬要说有的话啊，就是台湾有一个牌子的那个科学中药，有一个，但是现在什么？因为我们台湾科学中药都是每次做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现在记得是它几年前的味道，好不好？所以我现在说不一定是对的，就是有一个叫做柯达牌的科学中药，这个牌子的科学中药啊，它的父子这一位科学中药。据说是有掺乌头做的，就是这个牌子的科学中药的父子比较容易，就是你用到一刻就开始觉得舌头麻麻手麻麻，所以他这个牌子就是我们吃过的经验是这一家的父子的科中，但是在好几年前的了，我已经好一阵子没吃了，不知道有没有走位了啊，跟什么餐厅大厨都是一样的。那这个那因为它的附子有这个乌头的调调，所以你就只要把这个月中药调到蜂蜜水里面热热的喝，多少也会有这个效果。那你就先拿1公克调蜂蜜水喝，但是如果你喝了好多都一点都没有麻麻的感觉，那你就知道现在它已经做得很乖了，就没有效了。好，但是从前这个牌子的，就是你可以托助教帮你去调货，反正我们这10天里面同学要补买什么药都可以去拜托助教去调货，可能每隔几天助教会一次叫他们送过来一次这样子啊。所以就听到什么学到什么，我想啊，因为你看看啊，刚刚讲到什么小建中汤搭配当归芍药散，一定马上就是助教要帮我们紧急发单给生源，不好意思的，我们你赶快帮我们打当归芍药散芍药散，然后包成多少份，然后怎么样，然后科学中药灵通，不好意思，小建中汤送个20罐过来，是不是很可能发生的画面？ 有那么多人要用吗？ 就是烧粉应该还好吧？ 对，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 跟汤是一样。 我在那边帮他卖药哎、欸，就是 还可以顺便叫、那個、 很好用， 还可以顺便叫麦芽糖， 顺便叫麦芽糖。 哦， 台湾麦芽糖做的很好的，你们大陆扛回去的话，行李一定超重，就是 超重。 就是我们台湾有一个翁玉美牌的麦芽糖，做的是很好的。当然也不要说台湾做的好，大陆也有好的，啊、哦。但是我们台湾的好像比还蛮便宜的哦。 对，关键是标准化的区别。 对、你们大陆也还可以吧？我想。 比台湾的差。 你比过哈、哦？吃过呀。在哪里吃的？ 我家里用很多。 用台湾的麦芽糖。 对，去年带回来。 哦，去年带的，哦，有的去年来的时候在的那个什么明通店头有放那个欧米美台的麦芽糖，对不对？那所以有吃过的人说比大陆的好，那我们台湾很光荣了啊，那就，那你就丁助教，那个欧米美麦芽糖怎么买？是不是打个电话叫他送到哪里，还是叫明通帮忙调，还是怎么样？ 麦芽糖， 我们 现在都是。 去明通帮忙调货， 就是如果要买， 但是我平常买那个麦芽糖，我一直都买那个十斤装的，很大桶。 你真的你要为难死人，不要买那么大的 啊！ 那个像那个， 你看 呐，西游记那种 煮那个小建中汤，一次要放一碗，对不对？一碗就200公克就下去了，对不对？那不买十斤装的，你够吃几天？啊， 我上网看一下。 饱了有什么不好？少吃一顿饭，还比买便当便宜呢。 我看他有没有寄国外哦。 对，就是好啊、哦。好，所以现在我们这些杂七杂八的治病的事情，姑且在这里放下。我们要先回归正课了啊。那说到回归正课，也不过只剩30分钟了，真是好笑了。那这个。我们还是今天要讲到这个万方之祖桂枝汤啊、哦，就是这个，因为好多好多的方都是从桂枝汤结构里面变化出来的。那么本来呢讲桂枝汤，我都喜欢落落长的，要讲《本草童话故事》的。如果我今天落落长的讲《本草童话故事》的话，基本上一条桂枝。就半个钟头就用完了，啊，所以呢，我先让同学回忆，因为这个《伤寒论》里面最重要的主证号是绝对不可以歪曲的重大的萝卜坑，因为我那个8张卡片里面列出来这些什么少阴啊、什么太阳这些药方，都是不能用别的药方取代的啊，所以就是这个主证号是最监牢的，一定要先架设起来的用药的方剂学的骨干。那这个骨干，所以同学对于我前面讲的太阳篇提纲是不是还有一点印象？太阳感冒一开始，如果它是这个病邪是在太阳区块的话，一定是脉会比你平常的脉更浮，对不对？平常你脉在这边，现在拔起来就觉得一贴到皮肤就有感觉到它有了，就比你平常的脉要浮起来了。那我们平常呢吃这个药方哈，比如说我今天感冒了啊，吃了药，如果觉得吃了药之后啊，不知道这感冒好了没，因为有的时候身体还觉得有点怪怪的，那你就把脉，就你吃药前脉是浮的，你吃药之后半个钟头，哎，脉不浮了，就代表 OK 了。那这个桂枝汤的主症呢，就是同样是浮起来的脉，我们看到浮起来的脉，脑海里面就要跑这个程式了啊、哦。这个脉是浮，但是跟你平常的脉象比，没有更加有力的。还是浮起来是比你平常的脉象更绷紧的，就是脉是浮缓的还是浮紧的，这是第一个逻辑上面的分派。那浮缓的就有可能是风气伤了表层的胃气的桂枝汤症，浮紧的就可能是寒气直接插进你的血脉骨节缝的麻黄汤症，第一个分判点一定要有。那桂枝汤症通常毛孔是松松的，所以呢，人的这个汗是流得出来的，就是穿多点衣服，洗个热水澡。等一下，感冒不要洗热水澡啊，那个气血会被拉歪掉，药会很难开。那这个就穿多一点衣服的时候会容还是出得了汗的。所以这个有汗，《伤寒论》里面的有汗，这个是太阳篇的前面十几条都在讲这个东西，反来覆去讲。 所以我就大概归纳个结果，你回家翻书他也是差不多这么说。那我没讲到的就是我们临床也不太在意的，就什么什么上风景讲就是个什么吸吸恶寒瑟瑟恶风什么的没关系就差不多。那桂枝汤症的人的身体感啊、哦、是不喜欢吹到风，麻黄汤症的身体感是觉得很冷，所以一个叫恶风一个叫恶寒，这样听还算白话吧。 嗯， 那么所以呢，当然啊桂枝汤症大家都常常会得，而得了桂枝汤症的人啊、哦、这样子说吧，你如果在一个没有风的房间问他说你有没有恶风，你知道现在的病人哦真的是很钝的，现在现代人其实大部分都是忙到忘了吃饭，忙到忘了什么，就是不太在意身体感的。但是《伤寒论》就是很需要用身体感去当鉴别他的重要判别依据，所以很多话你都要会问。因为你如果说恶风，请问这位病人你恶风吗？ 听不 完，听不完。那但是呢你会知道那个身体感，如果是自己生病的话，同学你应该知道夏天热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开个风扇吹一吹，对不对？那基本上夏天没事的时候吹个风扇的感觉你应该感觉还 OK 吧，并不会特别痛苦，对不对？但是一个桂枝汤病的患人，患者，如果他在你的这个房间里面跟你聊他的生病的时候，你帮他脉浮缓，你觉得可能是桂枝汤症了，然后你又知道这个人一向神经很粗条，搞不清楚的，那你就可以做一个动作，就是房间里面放一个电扇，打开，然后他一看你开电扇，他就说，哎，等一下不好意思，可不可以先不要开，我就不太舒服，那个反应出来，你就知道他恶风了，所以要找一个风扇来。就可以辨证，就是把脉把不出来，有风扇也可以，哦，就是，但是呢，有一个同学会说，你刚刚说夏天啊、哦，那个吹电风扇的感觉是没事，但是得过这样症状有事，可是我夏天就觉得电风扇就很难过了耶，那代表你每一天都是桂枝汤症，就是你一开始就是这个桂枝汤症的那个结构的体质，所以你就是要。把桂枝汤当作日常的补药，吃到你不怕那个吹风为止。对，就是怕，只是怕风一件事，就是一直就是桂枝汤症。就是在不，那个太阳区块一直有邪气啊，还不干净，所以身体会有那个反应。那这个，那那你要找一个暖气房可以放松的地方，然后再拿个扇子扇一下，这样撑不撑得住？ 对 呀， 可以现在找， 就是大家要这个环境数值标准化以后再测试。所以学伤寒论，我跟你讲，我这样讲，你有没有觉得台湾人讲的话，就学伤寒论很古摸呢？对不对？但是就是精准才好， 精 准。就是我就是说。从我们中国医家啊、哦，一直都有一个，哎，请说。 如果要是说，他也有平时是也有小健康症，也有桂枝汤症，那他的应该加是芍药加倍还是不加倍？ 哦，桂枝汤如果芍药加倍了，就变成桂枝加芍药汤，那个是太阴病的，所以就歪掉。所以就说张仲景有书里面有说，啊、哦，就是常年有病的体质。常年比如说小健康症体质临时感冒的话就先治临时的感冒，临时的感冒治好了再回头治常年的体质、啊、它的原则上是这样子，就是癌症患者也会感冒、啊、那癌症也是先把感冒治好再回头来慢慢治癌症、啊、就大概是这样的，就是临时的病先治临时的，大原则是如此。那这个桂枝汤症啊，流得出汗，脉浮而松，啊，浮缓，然后怕风，那这样的身体经验，我想同学不会很陌生，对不对？而且桂枝汤症很好得，因为很多不大不小的感冒都是桂枝汤症。就今天这个教室冷气有点强，我这样吹的，说不定回家的路上就觉得有点怕吹风，对不对？那种感觉。那桂枝汤 它的病机学的假设是说，人的上次画过图，对不对？脉管里面的气是营气，脉管之外的气是胃气。那这个风气绕在胃气还没有进到营气的时候，会有这个怕风的身体感。那你用的这个桂枝汤，它的五味药，如果在用桂枝汤结构来说的话，就是肉桂这个属，哎，还是跟你要讲本草同化故事，一讲桂就没完没了。我问一下大春君，到底现在是讲桂还是讲点我想讲的杂的事情？讲杂的事情，他说桂枝汤要明天再来，就是我现在是设法要做什么？一千零一夜，因为一写到桂，一讲到桂的话，就要讲到人生的童话故事，你知道好多东西要可以讲，就是，所以我说一个大概啊，先说一个大概，就是这个桂枝汤，因为我现在想最后的半钟，我可以讲桂枝汤的家谱。桂枝汤家谱就是桂枝汤本身这五味药是，桂枝这味药进到人体以后，它会变成先变成人的心脏的心阳，然后桂枝这味药有驱风的效果。但是肉桂这味药或者桂枝这味药进了心阳之后，它会沿着血管走，但是不会出血管，就是单一味桂枝会沿着血管走。那于是呢，就有一个药可以帮助桂枝走到分叉的地方散出来，那味药是生姜。所以桂枝驱风的药性沿着血管走，生姜把它岔出来，然后呢，这个从动脉出去的这个桂枝的药性的能量，芍药这味药刚好是从静脉拉回来的，所以桂枝芍药是一个大圈圈。那甘草这味药，它的五味药，桂枝芍药生姜红枣甘草，甘草这味药是一个药方里面，如果需要那个药啊去认得上下左右的时候，就要用甘草。就是一个药方里面如果没有甘草，每一味药是不知道是哪里是上面的，但是有了甘草，那个药就会知道哪里是上面，哪里是下面的。甘草是各种药物的地平线，这个是经方里面的药物逻辑。当然十方药物逻辑说甘草是合适的，让各种药不打架，但是实际上各种药本来就没有想打架，走路都不会遇到。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定出这个逻辑，就是地平线，甘草定出地平线。所以呢，这个然后呢，红枣呢是把脉管外面的气收回来，因为刚刚生姜把脉管里面的气推出去打感冒了，那从营气里面把这个桂枝的能量推出去了，人不是就虚了嘛，对不对？所以要红枣把那个生姜推出去的那个气再收回来。所以这个桂枝芍药也是一放一收，在这个大的一放一收里面有一个小的红枣跟生姜的一放一收这样的一个结构。然后桂枝汤的吃法是吃了之后，细节的吃法下堂课会讲啊，就是要，因为桂枝汤本身不会让人出汗，但是这个感冒的这个坏能量需要透过出汗把它逼出去，所以吃完桂枝汤就要，张仲景有时候喝热稀饭，但是基本上喝一点烫一点的开水，然后多加件衣服或者盖个被子，就是闷到你的皮肤表面微微有一点点湿的感觉，微微有一点湿气的感觉，哎，那个感冒就会松掉，然后你把你的脉也会发现，这个脉象原来浮起来，一样平下来了。基本上，如果你桂枝汤用得好、用得顺、剂量也足的话，一场感冒是20分钟可以把它解决掉，很快。同学都有这样的经验吧？所以快起来的时候极快的。所以刚刚有同学问感冒要不要医，我就说你20分钟可以医好，就说不要医。 干嘛一个礼拜？ 就是说好像不必一个礼拜，而这个事情真的是这样子。就是说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次听一个广播节目啊，他就说，好像刚好是访问到某个有名的人，可能是吴淡如还是谁吧，他就说那个什么，那个节目主持人说什么啊，淡如姐啊，你现在在感冒啊，然后吴淡如自己就说什么什么，哎呀，对啊，这种东西也能放两天让它自然好。然后那老同学说，为什么像他那么有学问的人没有听过可以有吃桂枝汤？就是说为什么一般人不知道感冒是20分钟就可以治好的？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嘛，对不对？好吧，就是伤害并不是很快。那所以这是一个桂枝汤的基本结构啊。那这个桂枝芍药生姜红枣大枣生姜大枣红甘草这五味药，对不对？因为它有这个药物的方向性的组合，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桂枝汤不要这样说啊，我看就是比如说，如果说这个感冒的人他 他同意，我现在在做桂山的加减，我把他的加减的版本就顺过一遍。比如说，如果这个感冒的人他觉得胸口发闷，就是感冒有桂枝汤症，但是胸口闷，代表这个感冒啊有一点太往里面收了，压到胸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桂枝汤就会把芍药拔掉，因为芍药会把整个药的那个肠域拉进来。那拔掉芍药，这叫拔掉芍药，这叫桂枝去芍药汤。那这个药就肠域就往外撑开的多些了，所以那个胸闷就顺便解掉了。然后呢，有一个病现在临床很少用，但是很少遇到，所以就不用多讲。但是桂枝汤里面也有所谓的桂枝加芍药汤，那个是治太阴病的，就是当这个太阳病哦慢慢内陷到肚子里变成刚开始的太阴病的时候，用的反而是加芍药，把这个桂枝汤的药性浓缩在那边打内战。可是因为这个病今天比较少遇到，所以不用，临床上不用学。可是这个把桂枝汤的药性拉到这边来运作的时候，在汤里面多加一碗麦芽汤，就是刚刚讲的小建中汤，就是桂枝加芍药汤加一碗麦芽汤，就是小建中汤。那这个麦芽汤是人体很喜欢吸收的汤，因为比较不用花力气消化嘛，就是比较偏于葡萄糖那种单糖类的。然后一进来，然后它的这个被箍在里面的这个桂枝汤的药性，你看从动脉出去，静脉回来，对不对？散到分支血管，再拉回主血管。这个东西收在这边刚好怎么样？帮助消化。所以人的虚弱用小建中汤帮忙走的时候，哎呀，就是吃饭就很容易从饭里面吸收到能量，这样子啊，就是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补药的小建中汤。而因为小建中汤是桂枝汤底，所以不会宿助感冒。你们说很多人说感冒不能吃补药，吃了补药会宿助邪气，对不对？那桂枝汤底的小建中汤怎么宿助邪气呢？所以基本上也是很安全的。然后，哎，请说。 其实我想问的是，小建中汤它也有桂枝，它有驱风的作用，应该 有哦。但是啊，张仲景的。啊哈！我想到你们后湖同学背错哪一句话了，就是仲景方里面最重要的以心补肝的药就是桂枝这一味，不是附子。对，对，就是因为我在他们那个学校常常看到同学啊，有同学跟我讲什么附子味心补肝而泻脾，我就觉得附子味道吃起来像 potato 啊，这怎么会？味辛呢，就是明明就是淀粉的味道嘛，哪里有辛了？然后补肝而泻脾，我也不知道附子怎么样补肝，就是但泻脾是因为有一个脾肾太寒的四逆汤用了生附子，那在补行诀里面叫泻脾汤，所以那附子泻脾勉强这样挂上钩。但是就是有学生跟我这样讲，然后呢，后来在那个学校里面，他那个学校的药师哦，同桌吃饭，哎，发生了那个神灵附体的事件。一坐下来就跟我这样子开口说附子味辛不甘泻脾，然后我说你说什么？他不知道他说什么，就是为什么就是见了我就要喷这句话，你知道？就是那个学校的师生同仁见到我就要喷这个什么附子味辛不甘泻脾这句话，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是，但是在张仲景的方剂里面，非常厥阴方的骨干是桂枝，而那个的确是味辛补肝的代表的药物。那你们也知道吧，对不对？ 也是中 的， 也是 所以那个柴胡桂枝两方合方，本来柴胡汤是走少阳末往的，可是加了桂枝，它反而会收束到少阳跟厥阴之间，而不是外推到少阳跟太阳之间。就柴胡桂枝汤。反而不是外开，而是内收的，因为加了桂枝以后就变内收去了，就是往厥阴的方向去了。但这个是后话不提啊。不过桂枝汤这个主结构有一个平常常用的加减，就是如果这个人是容易咳嗽的体质，就会再加厚朴跟杏仁。厚朴呢，把这个肺气撑开；杏仁让这个咳嗽的感觉能够平下来。那因为有些人是这样的，刚感冒的时候不咳嗽。但是每次感冒之后都咳很久，你遇到这种人吗？ 就是刚感冒的时候不一定会咳，但是事后总是多拖三个月。那你一开始就把杏仁跟厚朴先加好，那这个书里面都有啊，桂枝加厚朴杏仁汤，就是它就不容易变成咳嗽，然后搞来搞去都治不好。然后呢，这个桂枝汤的许多许多的变化里面啊，还有一个方剂呢，叫做桂枝心加汤，就是桂枝汤去桂枝加，不是去桂枝，去芍药。重本是加芍药，但是我们临床开去芍药的，去芍加人参、生姜。这个统称心加汤。这个心加汤哦，它是说如果这个病人用了发汗药，因为桂枝汤本质上是不发汗的，但是麻黄汤之类的汤是发汗的。如果这个病人用了发汗药，把他的表面发虚了，那张仲景说的故事情节是这样子的人，他会出现一个症状叫做脉沉迟生疼痛，就他的脉呢没有浮上来的那一半，只有底下的那一半了，因为表面都发虚掉了。那表面都发虚掉了，这个发汗发到这个脉络啊，都因为人的那个经络是这样的，主干叫做经，旁边的分叉叫做巽络，主干叫经脉，旁边的分叉叫巽络，而经脉跟巽络的那个能量的传导都是靠水气，而如果这个人表面都发太多汗干掉了，水气没有的时候气就会不通，不通就会痛，那这个酸痛感是因为虚了所以酸痛，所以脉沉迟，我原文写脉沉迟，脉沉塌塌的，跳得软绵绵没力的，身疼痛，这里那里都在痛。那人参在张仲景的方剂里面是补津液的，就是补水的，就是后代方啊，很多方都是用别的东西来滋润，但张仲景的方有一个很清楚的规律，就是只要你水不够就是放人参，当然今天也不是放那个高丽参那个红参啦，放到党参就差不多可以了。张仲景现在用的那个 中原参已经现在没有了，勉强要放那个西洋参还可以了，什么白菜参可以，白菜参可以，但是不要用泡制的红参，那个会热了。那生姜呢，再多加生姜，因为人参，你刚刚说桂枝汤那个药性，对不对？这个人因为发掉了表面这个胃气这一层的水，那他身上的水气不够，对不对？就加了人参补了水，对不对？再用生姜多多把它推出去，那巽络就又打开来了，又通畅了。所以就这个汤里面本身有一个很清楚的药物逻辑。我刚刚讲这个简单版的故事啊，意思就是说，张仲景方里面的药物有它很简单的方向性的逻辑，所以依循这个方向性的逻辑就会好像还蛮好搞的，就是想起来不会太复杂，不会太困难。那像这个桂枝去芍药加人参生姜汤这个心加汤之外，还有一个方呢叫做桂枝加桂糖，这个临床上不是那么常用，所以也是听听就好了啊。桂枝汤加热再加桂，张仲景时代的桂枝比较像我们今天的肉桂，所以味道比较浓，比较会下来。我们今天用的桂枝其实就是药性是比较飘起来的。那桂枝加桂汤治的是什么病呢？治的主症叫做奔豚。这个可能跑小猪，就是中国认为金木水火土，小猪，猪是水畜，就代表水的畜生。那代表水的畜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一个人的这个心阳不够啊，就是人的阳气不足以驾驭身上的水气的时候，那个肾脏区块的水气会造反，让造反的水气就像小猪乱跑一样。那那个什么感觉呢？就是这个人会觉得自己的肚子啊，有一坨一坨的气，这样咕噜咕噜一坨一坨往上面冲的感觉。有没有人有过？就觉得肚子里面有一坨东西这样戳上来，所以比较少遇到，对不对？但是有遇到的时候呢，就桂枝汤里面桂的量在加大，加大以后这个 中国人就觉得好像这种东西就是药啊，浓度越高越会往下压。那本来就是往下压的桂枝，这个本来就是往下压这件事情，明天再来讲啊，就是加重了以后就硬的把这个心阳压下去，然后把这个底下的水气控制住了。啊，就是这样子压一下的时候，所以太阳运转想要往下压的话，那用桂枝加桂汤。然后呢，还有一个汤叫做桂枝救逆汤，这个也是啊，你最好就不用需要用这个汤。这个桂枝救逆汤是桂枝汤去芍加龙骨牡蛎。那龙骨牡蛎煮啊，龙骨牡蛎煮在古方的药物感觉是这样子，就是人这个躯壳里面的元气如果要跑掉了，用龙骨把它抓回来。就是为什么叫龙骨？龙骨就是地里面挖出来的古代的巨大动物的化石，不一定要龙，猪牛马狗都可以。总之就是那个骨头在地下待了200年，在两万年、3万年，最好200万年。他那个骨头，我们终于有这样的幻想，就会觉得说，哎呦，好怀念我当年有灵魂的时代哦，有灵魂的时候可以跑可以走，什么都可以。现在呢，变成骨头了，就什么都不能做了。他就好想念他当年灵魂还在他里面的感觉。那想念的那么2万年、3万年就有力道了，哦，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啊，哦。所以吃了龙骨就会把元气拉回来。那牡蛎呢？中国人认为牡蛎壳是在水里面吸收天地精华长出来的蚌壳，是不是？所以他认为牡蛎呢会把水里面散失的元气抓回来。那这个桂枝救逆汤什么时候要用呢？这个东西是感冒搞错的时候用，就是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化，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感冒了，给他加盖暖的东西，发发汗就会好，对不对？可是实际上这个发汗法是这样子。伤仲景要你先喝桂枝汤再发汗是对的，因为有桂枝汤把那个邪气逼出来。可是如果你没有喝桂枝汤就拼命的烤暖炉，那个邪气也没有被逼出来，就乱扯一通，结果就扯成气血脱位了。尤其不可以泡热水澡的是那个后面的少阴感冒，少阴感冒只要一发汗就会气血脱位的非常严重。那这种感冒之后不小心受了热，造成气血脱位啊，就是全身上下都好像哪里扯到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就必须用桂枝汤的架构去加龙骨跟牡蛎，把这些脱位的气血抓回原位啊。那这个故事情节在张仲景的书里面是发生在火逆，那个他的我们今天说盖棉被烤暖炉发汗，这是不很严重。张仲景时代一般的医生会怎么样呢？把一个针灸的针啊烧红了给人这样戳，那这样子火力这样冲进去把人家气血弄脱位，就是很严重，不得不开药治疗的状态。那而且那个时候的针灸针可不像今天那么细哦，那时候针灸针好像是那个我们那个 Seven 的热狗的那个东西啊，就是跑落之气也啊。然后呢，所以这个因为受了很大的热邪，把气血都冲散了。用这种方法抓回来。那今天的话我会用这个汤的时候，是有的人少阴病本来就千万不可以发汗的，结果那个人还被家人说，哎呦你感冒了，赶快去泡个热水澡，然后出来的时候半个死人一样，那这个时候用这个汤。然后而因为呢龙骨跟牡蛎都是比较重的药，那这个就有药方的载重量的问题，就是你这个方子要载得动龙骨跟牡蛎的话，你车上就不要再多行李了，就是要轻量化才能够拿来载行李，所以会扯住桂枝的那个芍药就给它拿掉，这样才载得动。但这是因为它龙骨牡蛎载得多，不拿掉了加龙骨牡蛎的叫做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啊，这个是另外一个方了。那这个桂枝救逆汤在平常是怎么用呢？日常生活据说有个这么一个故事，日本有个金方家，应该是大冢静杰吧，他大冢静杰家的那个帮忙打扫的阿姨有一次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烫到了，然后他就想到说，哎呦，烫到了，这个火气在身体，然后起水泡什么的，他就给他外面涂一点紫云膏，然后给他煮一个桂枝救逆汤给他吃，把那个火气收掉。哦，据说那个阿姨就复原的非常好，然后就没什么事之类的。哦，就是近代能够用偶尔用到一两次，就是这种医案而已了。然后， 如果不去芍药，而加比较加少量龙骨牡蛎呢，那就是虚劳篇的桂枝加龙骨牡蛎汤。那这个呢，就是虚劳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哦，就是这个人自律神经紧张，交感神经紧张，于是就整个人免疫系统都低落了。那紧张兮兮而身体不好的人，这个汤是主打，就是但是太过紧张兮兮拖太久变成心灵创伤，那个就要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但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就是比如说日常生活会常用的地方，这个也是科学中药就买得到，然后随便吃个5克6克都无所谓的哦，这个也是吃不坏人的补药。就是但是这个方能够让人感觉到，就是张仲景方的补药真是可爱的一个面相。因为简单来讲，就是一个人虚劳，劳呢就是自律神经紧张造成的免疫力低落，称之为劳。那这个虚劳呢，如果已经完全变成肉体的症状，就是已经虚到什么，就是没力气啊，不消化，走路就喘啊，那到了完全落实于肉体的现象的时候，是小建中汤跟鼠玉丸很适合。可是呢，当他还在没有完全落实于肉体的现象的时候，这个人虚劳是什么呢？就是会比如说常常都觉得心情紧张，觉得有压力，睡觉睡不安稳，浅眠，或者是一紧张胃口就不开，或者是因为人自律神经紧张，还会有一个征兆，就是为了因为人交感神经紧张，人就会想要平衡它。那男人的话，想要平衡自律神经会怎么样？其实男人女人都一样，会有性的欲望，所以这个人动不动就会觉得哎呀，好想要有那个刺激，所以会好色啊，会有性的欲望，所以不断的会有日常生活里面会有性的欲望。我就觉得哦。那个什么有那种什么不知道什么乱七八糟书报杂志之类的东西会报道说什么什么根据统计什么男人每多少秒钟就会有一次性幻想，我是觉得那个统计非常密集耶，就他到底是访问到多虚劳的男人。我是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子大家教书听课，应该这整个三个钟头你也没有什么了不得性幻想才对。对不对？就是那是什么鬼统计啊？但是是不是现代的人其实是一个很虚劳的年代，所以大家都会就是一直有那个性的欲望在那里，就是当他还是以自律神经失调的形态呈现在那边，而其实这个时候你的免疫力什么都已经开始在低落了啊，而且你的消化吸收都已经开始受阻碍了，那这个会让人的副交感神经提升，然后让人放松。那这个药就是非常的漂亮，因为你真的不要等到，就是也就是说到了后代方遇到这个症状的时候，当然多少会开一点什么安神的药啦，滋补的药，但是有的时候就会开滋阴的药。但是你知道所谓滋阴的药并不是直接能够治到自律神经的紧张的，那这个比较直接。或者你说这个人紧张所以睡不好这种事情或者紧张所以胃口不好，这些事情你觉得开那种什么人参黄芪之类的补药好像也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是重要是他能够副交感神经能够提振的话，他自己就会有能力透过吃饭跟睡觉来恢复他身体的元气了，对不对？所以这也是桂枝系统里面非常重要的方。然后上次一开始上这个课的时候还提过一个桂枝转气汤，桂枝汤去掉芍药加麻黄附子细辛转气汤，这个是治上次有讲过的，对不对？就一般的水肿或者小便不通，那个肉啊都是按下去会比较不容易弹起来的，就是没有什么弹性的。但是有一种就是这个人肿肿的，跟你按他的肉还短一短一的，一按之下一抽手指头就无痕迹了，那这个代表他的那个水不是肿在细胞外面的组织，而是肿在每一颗细胞里面，所以太有弹性了，那这样的水吐不出来就惨了。就是这个水肿是一般来讲最不好搞的。那这个方剂就好像是啊， 在一个非常微观的世界，其实桂枝汤里面桂枝跟芍药有此一说、哦、说桂枝会让细胞把东西推出来，芍药会让细胞把东西吃进去，所以去芍留桂就有一点往外推的效果了。然后麻黄附子金它有一个戳一个洞把寒冷的东西往外推的效果，所以就让每一个细胞吐水。那这个是所谓的细胞内水肿唯一有效的一个方法。然后呢，近代的方剂使用的经验值是这样子，是发现哦，有很多种癌病的患者，癌症的患者，他那个有癌的地方都会出血，比如说大肠癌会便血，胃癌会吐血之类的。可是这个药方呢，却可以让那些会破溃出血的癌症患者停止出血。我没有说一定会治癌症，因为我觉得治癌症还是要厥阴能够修补好，再补少阴，少阴修补好再补太阴，这样一路补上来才是治癌症的方法。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会忍不住这样子幻想啊，就是觉得人会得癌，会不会是太多事情有苦吐不出来，就是不能吐苦水，所以代偿性的你的身体替你吐苦水。所以那这个方就是让细胞直接吐苦水算了，然后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画面感。那每一个细胞都能吐苦水了，那个细胞就身体就不用一直破烂出血来让你感觉到这个疾病的失意啊之类的。所以这是大体来讲，我觉得临床还算常用的桂枝系统的汤。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陷阱题，那也是好很有趣的方。那我先写了标题就下课啊，就是桂枝去桂，你看这个好笑了吧？去桂还叫桂枝汤，加茯苓白术汤。桂枝去桂是去桂加苓术汤，因为这个汤的位置啊，实在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方，它在我们学伤寒的里面，它是一个必须要跟真武汤去比较，必须要跟武苓散去比较，这些方很多人都听都没听过啊、哦，就是哎听过，我们在教提纲的时候讲过，就是整个那个泌尿系统的肾水的运化不好，用武苓散调节，对不对？那整个肾都要衰竭了，那个少阴病是用真武汤调节，那这个汤的力道有点在武苓散跟真武汤之间，就是脱出了武苓散的框架，而进入了而略略的具有真武汤的雏形，而这个啊，对了，刚刚桂枝汤基本汤的加减，还有一个桂枝加葛根汤，加葛根的时候就是后脑勺也僵的时候就加葛根，反正就记得后脑勺僵就加葛根就好了。哦，这个那这个桂枝去桂加，然后但是呢，这个桂枝汤去桂加苓术的结茯苓白术的结构啊，加我写苓好了啊，加苓术的结构呢，它会又跟另外一个系统的方剂产生对照，就是有一个方剂叫做苓桂竹甘汤，有没有听过啊？就让这中焦积水变成痰的那个时候用苓桂竹甘汤抽痰，对不对？那这个方剂刚好形成一个苓芍竹甘结构，所以这个汤又称为苓芍竹甘汤。就是因为讲到苓桂剂的话，就有苓桂竹甘、苓芍竹甘，然后还有没有苓桂啊？这是苓桂竹甘、苓芍竹甘结构，还有苓桂藻苷结构，就是红藻跟甘草，苓桂藻苷结构，然后还有苓桂味苷结构，就是这一路都要一起比较了，因为一起比较就好学了，你每个都会比较清楚。那这个汤呢，治疗什么呢？我说一个症状给你听哈，这个人他后脑勺僵僵的，人不很舒服。然后呢，他的胃有一点点闷胀的疼痛感。请问，这个汤是出现在太阳病的太阳篇里面，但是这个汤是一个陷阱题，因为你想想看，一个人感冒的汤后脑勺都会僵僵的，对不对？然后脑勺，所以他的这个故事情节就是看起来很像感冒，看起来有一点像武苓散症，好像是尿尿也尿不好，然后。看起来像感冒，看起来像武苓散症，但是它却不是感冒，不是武苓散症。这个桂枝去桂加苓术汤哈、哦、是这样子， 他的那个故事情节是人喝水要胃把水吸收进来，然后消化了，然后再运转上来，后脑勺才会不僵，对不对？可是这个人胃，今天他的胃不会吸水的，水就卡在这边了。当他的胃不会吸水，但是胃也是一个象征性的讲法，就是消化道的第一关不会吸水的时候，水荡在这边的时候，他下面没有水，所以尿尿也尿得不顺，然后他这个水气也不能运转上来，所以他后脑勺有僵。但是重点是胃不会吸水，所以帮忙吸水的灵，白竹跟茯苓放好之后，只留芍药。芍药有什么效果呢？往下拉，把那个水拉下来。张仲景有三个方，用芍药把水往下拉，一个是这个灵芍竹苷结构，一个是真武汤，一个是一个甘遂半夏汤，就那个人的痰卡在上面，要把它从大便拉掉，那也是用芍药往下拉，就是。但是芍药这样子把水往下拉的力道，是古代的最早的《神农本草经》有讲白芍利小便，芍药利小便。但是后代的所有后代方再也不提芍药这个把水往下拉的这个事情了。所以这就是古方本草学跟后代方的本草学，它有基本盘的逻辑不一样的点。好，所以这个它是在教学上有意义，而临床上真的有遇到过，就是你如果今天胃痛或怎么样啊，或者你要感觉一下你为什么后脑勺僵，后脑勺僵又胃痛，就要用这个方。那但是这个东西，如果一个病人每天都跟医生说我胃痛我胃痛，他这个胃啊整个一片一片切开来解剖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就是这种中医的身体感，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要使用药物，它还是有临床上的意义的啊。所以因为也超过时间，下课时间六分钟了，所以就今天到这样，那明天的课开始就桂枝汤里面一味药一味药的来讲他的本草童话故事啊。 哎，老师， 哎呦，麻附心汤，我们这些大家都在吃的，谁给你发汗呢？没有汗呢，没有出汗呢。我跟你讲，麻黄发不发汗有其他的药在做平衡的，比如说附子比麻黄重不会发汗，白术比麻黄重两倍不会发汗，生石膏跟麻黄比麻黄重一倍不会发汗，就是有很多其他的药都会让麻黄不会发汗。那但是如果你吃的药是麻黄很多附子很少就会发汗，那个喝中麻附心都要另外加附子，因为它麻黄多附子少啊，所以才会变成发汗，不然正确的是不发的。